俄罗斯卡利利安朝鲜友好协会和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近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日趋露骨的对朝敌视活动。